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0集《绅士》一。回去的路上，沈妙想着显德皇后说的话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静妃到底是母子平安了，显德皇后并未因此而惹上什么是非，看上去似乎是十分圆满的结局。沈妙却怎么都觉得不大对劲。等回了瑞庆王府，天色几乎已经快要亮了，这时候再睡便已经很晚，况且沈妙也没有心情休息。清晨和谷雨见状，便吩咐小厨房给他们二人去煮点甜汤来。沈妙和谢景行回到屋子里，将门掩上，坐到桌前，看着谢景行说道，静妃怀了孩子，卢家现在该如何？按理来说，永乐帝没有别的子嗣，于是静妃所怀的孩子便是珍贵了。若是她怀着的又是个儿子，这未来的储君之位，只要不出意外，顺理成章的都该是静妃肚里孩子的囊中之物。按理来说应当是这样，可是显德皇后的话里却很是不以为然，这便有些令人深思。除非永乐帝还有别的孩子，否则又何以如此？卢家因着静妃如今有恃无恐，永乐帝对付卢家的计划就要因此搁浅吗？沈妙觉得不可能。谢景行闻言淡淡地说道， 皇兄已经对卢家出手了，现在生不生都没有区别。 这话里的意思是，静妃肚子里的孩子是一回事，卢家的结局又是另一回事。至多不过是静妃因着孩子暂且保住一命，卢家还是按照最初的计划父皇。沈妙皱了皱眉， 我与皇后娘娘说了些话，觉得有些奇怪。听闻皇后娘娘曾经小产过，却是因着静妃，这其中是否是故意为之暂且不说，但就算皇后娘娘的性子再如何大度，又怎么能安然无恙地看着静妃安好这么多年？ 谢景行正在给沈妙倒茶，闻言却是动作一顿。沈妙盯着他， 你老实告诉我，皇上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子嗣？是故意为之，还是不得已而为之？ 他想来想去，觉得永乐帝没有子嗣这一条也实在是太过于奇怪了。每一任帝王，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，都希望自己的子嗣越多越好，皇子越多，相互制衡，皇朝的局面也就会越稳定。便是傅修仪这样的人，也是从来不缺子嗣的。之前沈妙就奇怪，永乐帝政绩如此出众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又怎么会到现在还朝廷不稳呢？后来见到子嗣这一头，反倒是明白了，因为永乐帝没有子嗣，光是这一点朝臣就会颇有微词。说起来永乐帝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若是换了寻常的帝王，若是身下无子，别说平衡这么多年，怕是早就被人摘了黄袍，撵下台做寻常人了。谢景行许久之后才看向沈妙，目光有些奇怪。 你很想知道吗？ 你从皇家狩猎场上回来后昏迷不醒的时候，我预感到有些事情会生出变化，但是当时我刚来龙业，对大梁的局势也不甚了解，因此并不能帮得上什么忙，所以除了去凤头庄找那位高人，其余的事情一概帮不上忙。我不喜欢这样被动的自己，若是有朝一日你也有大事要做，我总归希望自己不是无用的。然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算有心又如何帮得上忙呢？ 谢景行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叹了口气， 半是欣慰半是调侃地摸他的头说， 我们家娇娇不仅会算计人，还会体贴人。 沈妙拨开他的手说道，你总不能让我做一个只晓得吃饭的米虫吧。 我可不敢小看你。 谢景行笑叹道， 既然你想知道，我不会隐瞒。你曾告诉我你做过一场真实的梦，那个梦很悲惨。现在我要告诉你的可不是梦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。龙夜到定金的路，快马加鞭也要小半年才能到达。你是不是一直想知道，当初我为什么会成为临安侯的儿子？这么多年，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却不回大梁。不是因为我不想回，是我不能回去。 他的目光渐渐变得犀利起来。谢景行的真名叫谢渊，字景行，取高山仰止、景行行止之意，代表着为他取这个名字的人希望他能做一个品行崇高之人。且不说这个名字最后的意义究竟有没有成，总归显出取这个名字的人对他浓浓的爱意。为他取名的是他的父皇孝武帝谢义隆，为他取字的却是他的母后敬贤皇后萧皇后。孝武帝谢义隆当初是大梁皇朝中最出类拔萃的皇子，手握兵权，安定四海，英俊豪气，意气风发。若是唯一有什么不好的，便是因为他是幼子，大梁皇是立长不立幼，自古以来的规矩。可是谢义隆太优秀了，越是优秀的人，要么云淡风轻，不将世俗之事放在眼中，要么勃勃野心，轻易难平。很可惜，谢义隆是后者。加之那时候的太子逊色他多矣，所以谢义隆终于还是走上了夺嫡之路。谢义隆的夺嫡之路却是很顺利的，他有着先天的优势，本就是皇后所生，自身又军功赫赫，所以最后谢义隆设计陷害了自己一母同胞的亲太子兄长，气死了生母，控制了生父，最后顺利得到了孝武帝这个皇位。在夺嫡的道路中，势必也要放弃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亲情，比如说爱情。当然对于谢义隆来说，这些也并不重要，他是一个野心家，所以最后他娶了左相萧家的女儿。萧家是文臣里的头头，娶了萧家的女儿，几乎就能拉拢大半个大梁的文臣世家。加之萧家女儿本来也生得绝色动人，更是聪慧大气，聪明的美人儿怎么都不亏，这一桩姻缘其实是极为划算的。于是登上皇位后，孝武帝和敬贤皇后相敬如宾。孝武帝是明君，敬贤皇后是天下有名的贤德，看着倒是不错。敬贤皇后在不久之后生下了长子谢赤，立为太子。本来嘛，大梁的国土逐渐扩张，国力也渐渐在三国之中稳拔头筹，一切都看上去十分美满的模样。可是这世上的东西最难以挽留的就是不变，与你同患难之人却并不一定能与你共富贵。萧皇后是在混乱不堪的时候嫁给孝武帝的，夫妻二人文武相承。谢义隆有野心，萧皇后稳重，谢义隆手段高明，萧皇后也足智多谋。可是等外头的敌人渐渐消失殆尽的时候，矛头就要对准身边人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